好，那开始吧。 好，咱们开始，先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念一遍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爱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了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蒙恩的和施恩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也要为百姓和自己的献祭赎罪。 在大祭司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再度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一处说：“你是照万代以喜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人子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恩典。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能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守守什么便宜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们进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今天来到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使我们能够心中明白你的话语，也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更加的爱你，使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主耶稣，求你恩待祝福今天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 阿们。好，希伯来书第六章啊，第六讲第五章。那么第一章呢，咱们讲到有关于基督论，基督超越天使，是吧？那么第二章呢，我们又讲到了基督为了救赎人的缘故，暂时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第三章我们讲到有关于基督比摩西远远的超过，比摩西还大。第四章呢，基督又比什么？比约书亚大。那么这一章呢，主要说到了基督比谁呀？比亚伦啊，亚伦是大祭司要大。这样的话，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就把基督显现出来了，对吧？因为这主要希伯来书呢，主要是给那些希伯来或者希伯来信主的人，他们有原有固有的思想，啊，这样的话，你把他们所有尊敬的，有关于比这个一般他们心中的摩西、天使啊、约书亚，这些都是他们心中伟人，都给他啊，就是超过。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以色列人呢，主要是他们是一个献祭的民族，因为献祭本身呢，就是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献的祭要比其他民族都多得多，而且他们献祭呢是根据神的吩咐，神告诉他们如何来献，怎么细节，赎罪祭、赎欠祭啊，感谢祭，这一个一个的祭都是神在旧约当中啊告诉摩西。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当中呢，这一章呢主要谈到了有关于献祭和祭祀的事情。有关于祭祀，在新约当中呢就提过很多次。新约当中提过的献祭呢有122次，在希伯来书是最多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关于人所选的祭祀和神耶稣作为大祭祀它的区别。它本章主要的内容告诉我们耶稣为大祭祀和亚伦大祭祀他们的对比。亚伦做大祭祀的尊荣是什么？是从人间挑选的，是他能体谅愚梦和失迷的人，但是呢他主要是办理神的事情，替人办理人的事情，代替神向人告诉人应该怎么来献祭赎罪，他为自己，第三呢他自己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为什么他要为自己献祭呢？因为他是人，他也是犯罪的。第二呢，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他不是自取荣耀，不是自己做荣耀做大祭司，在乎神。第二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为祭司。第三，他是什么？他在肉身当中受了苦，但是呢，以他绝对的虔诚和绝对的没有犯罪，而成为大祭司，完全的大祭司。第四，他顺从，他的顺从呢，是永远成为我们人的顺从的一个根源。也就是说，亚伦做大祭司是神高的，神要的当的。但是亚伦做大祭司呢，他有缺陷，他要先为自己的罪，然后再为百姓的罪赎罪。而耶稣做大祭司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麦基洗德和亚伦到底谁大呀？是吧？麦基洗德和人和这个亚伦做大祭司啊，做大祭司。把这门关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麦基洗德，一个是什么亚伦。麦基洗德踢得早的，和亚伦踢得早的旧约里面。麦基洗德啊，麦基洗德什么时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吧？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亚伦呢，是吧？亚伦只是他的后代。也那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啊，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像神的儿子一样。那么就是说麦基洗德他肯定的他是一个祭司了啊，在旧约当中提过，在新约当中呢，除了希伯来书之外，那你像这四福音别的书好像就都没提过，是吧？这个麦基洗德实际上呢，他这儿我们看见这个第十一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要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不是说他解不出来，而是什么？而是说听的人听不进去啊。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我们往后的话呢还要再讲啊，就有一章专门论到麦基洗德的一章。所以呢，首先我们知道麦基洗德要比亚伦要大啊。亚伦死了，麦基洗德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他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是吧？而且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耶稣是永远为祭司。第三条呢，这一章讲到了我们必须长大成人才能了解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明白有关麦基洗德的话，许多信主多年的人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第三呢，说凡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是婴孩，不明白或者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唯独长大成人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才能吃干粮。这是这一章的大体内容。这一章的主要的教义呢，告诉我们大祭司必备的条件 大祭司有什么条件呢？必须是人，必须是尽大祭司的职任，必须能体谅人的软弱，必须赎罪，献赎罪祭，而必须是神所高的，出于神的，啊，这是大祭司必备条件。而亚伦和这个基督作为大祭司，他们的比较，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相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吧，都不是自取，都是神所蒙召的。第二是奉派替人办理赎身的事情，献祭赎罪。第三呢，自己曾被软弱所困，啊，所以只能够体谅人的软弱。也就是说呢，这个亚伦呢，啊，亚伦被软弱所困，耶稣基督也被软弱所困，但是呢，耶稣被软弱所困的时候呢，他是胜过去，完全的胜过，啊，他不用为自己赎罪。所以不同之处，亚伦是从人间挑选的，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所生的。亚伦一直被软弱所困，但基督已经胜过去，作为完全，啊，已经完全。亚伦为自己献赎罪祭，基督无罪，不用献祭，是吧？那么亚伦呢，生前做大祭司，基督是永远做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大祭司。亚伦呢，只能是当时时代他死了以后，他就没有了。但是基督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基督是那超越适合我们所许的大祭司。基督在人性里面做大祭司，适合我们属人所用啊。他体恤代表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代表神呢来赎罪，是向人赎罪啊，体谅我们人的软弱，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说他蒙神所召做大祭司，证明神并不完全弃绝人，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基督在复活做大祭司，是和我们永远所许。第三呢，基督顺从而为大祭司的经历，是我们顺从他之所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顺服顺从是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啊。他在苦难中学了顺从，是和做在苦难中的人榜样。他顺从得以完全，成为顺从他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啊。他经历了蒙神做大祭司，表明他是我们蒙神悦纳完全唯一得救的途径。基督做大祭司呢，与亚伦比较的时候，他更加超越。从哪几方面呢？第四个方面。第一，基督是按另一等次被舍立的。第二，他是绝对顺服的大祭司。第三，使人永远得救的大祭司。第四呢，被称为永远的大祭司。这一章当中，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主要是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基督徒啊，不长进的基督徒的情形啊，有四条：一条是缺乏分辨能力；第二是枉费学习的功夫；第三呢，仅仅是能禁止初步的羚羊；第四，灵命停滞不成长。啊，那么两种基督徒的比较呢，一种是能吃奶，一种是只能吃奶，一种是盐还能吃干粮。第二是一个是婴孩，一个是什么长大成人。第三呢是不熟练，一个是心窍熟练的通达啊。第四呢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一个是能分辨好的。那么第五点，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告诉了我们五条。第一条，他是蒙了应允啊，这个在第七节啊，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都有。第二，学了顺从。第三，得了完全。第四，成了救主。第五，受大任。那么我们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一章当中，作为大祭司要符合哪些要求？作为基督为何有资格成为大祭司？第三， 面对祭司的身份，我们如何行，我们应当如何行。第四，希伯来特别强调基督作为儿子的身份，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第五，第七节说蒙了应允，耶稣啊在格里马尼园的时候呢，他大声的哭泣，恳求那能怜死的主。蒙了应允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五。第六呢，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对基督徒生命成长有何以提醒。首先我们想到作为大祭司应该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呢？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是什么，从人间挑选的是吧，他是个人，因为他是人，为什么他是人？ 他能体验人的软弱。 对，他能体验人的软弱和失明的人。祭司不是审判官，不能够高高在上，不能说我比你强，他必须呢自己呢站在那个罪人的地位上。比如说有人去犯罪了，我也是罪人啊，才能够体谅别人，才能够唯有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才能做大祭司。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具体的事情来说呢，替人办理神的事情，替人办理神的事情，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个礼物和赎罪祭是讲到的两条东西啊，礼物是人的所事，那么赎罪祭是神的所事。也就是说呢，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因此呢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是一个礼物。也就是说你看当时献祭的时候，不是说我空手来了，都是自己牵着是吧，头生的牛啊羊啊来到，而且是找着什么最好的，不是找着瘸的是吧，这个 disable 这个残疾的啊，这种。所以说人得罪了神，所以要献祭，要献赎罪祭，是吧？得罪人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都要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这是神人之间办事不可缺少的最要紧的事情。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在原文当中呢是桥梁，就是说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就是说呢沟通啊，和神沟通，和人沟通，就是祭司的意思。所以这是成为大祭司的第二条。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办理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谁呀？这是基督，是吧？基督他没有犯罪，为百姓献上赎罪祭，所以他也有资格，因为他能够为百姓献赎罪祭，而且呢他能为人代求。这不大祭司的责任就是桥梁吗？啊，为人代求献赎罪祭。所以他说到，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第三，就说这是基督和这个大祭司的区别哈。那么大祭司呢，这是亚伦做大祭司呢，是在人和神之间办理那个不可缺少的最要紧的两个方面事，就是人不能够自己献祭。你像那个扫罗啊，当时做王，扫罗他就自己献祭，就得罪谁了是吧？他实际上被神弃绝就这一条，而且他还想着是好心是吧？不就是说看百姓要走了，没办法了啊，要再不献祭的话，百姓走了怎么办呢？他赶紧就献了祭，献了祭以后就让百姓去打架打仗是吧？虽然这个仗胜利了，但是呢，得罪神。一个是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他在当面人物上得罪了神。你要说他犯了罪呢，你要比起来的话，那大卫好像他犯了谋杀罪是吧，好像大卫好像比他那厉害似的。但是大卫在上帝面前马上悔改，痛痛的悔改啊。然后呢，但是扫罗呢不是这样，扫罗呢他恨之入骨，他还要杀他们啊。这是在神面前要犯罪不要紧，要悔改，悔改以后呢就不能再犯了。你像大卫犯了一次罪的话呢， 他一生受惩罚，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他的家。儿子起来互相残杀，两个儿子暗内和这个亚沙龙啊，先亚沙龙先把暗内给杀了，是吧？杀完以后呢，暗内又让大卫的这个给大卫打仗，让这个约雅给杀了，是吧？都死了。最后大卫也是这一生当中呢，是受了很多苦，但是他每次受苦，他都写出最美的诗篇来，而且他预言耶稣基督啊，这是大卫和扫罗不同之处。献祭必须要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神指定的，也是这个身份呢没有自取，必须蒙召啊，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比如说传福音，你做牧师，你做这个传道的执事，圣经都有，长老都是蒙召，蒙神的呼召啊。那做蒙了神呼召以后呢，要这个执事是职分神所设立的，设立完了以后呢，必须要去完成任务，不能自取。以色列人在过旷野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例子，可拉一党的人啊，一看摩西当大祭司，对不对？亚伦当祭司，他们也想啊，最后呢，地开了口子，把他们吞吃了啊。这是这个基督为大祭司，我们知道基督是所有的亚伦这些他都有，但是亚伦没有他还有啊。这是基督为祭司和他们不同之处，所以这圣经里面说，做大祭司不但符合人间挑选大祭司的规定，更是一种大大的超越到目前为止呢，至少我们看见三个方面，他和这个他可以当祭司。第一，耶稣基督为百姓和自己，这个亚伦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但基督没有犯罪，他就不必为自己献祭了，他就为我们赎罪，为我们代求，是吧？这是第一。第二，麦基洗德不是照着亚伦，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级。那么亚伦是在以色列人过这个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过了红海以后啊，在西乃山神给降下律法来，然后呢设立大祭司，这是在旷野这一段时间。那么亚伦是在这个时候呢，透过摩西啊，这个从神那里设立律法。而麦基洗德是祭司呢，是在什么？刚才我们说亚伯拉罕时期他就已经设立了。而且呢，亚伯拉罕是谁呀？亚伯拉罕是上帝所选召的啊。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什么人物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有四个王、四个国家和五个国家打架，是吧？这四个国家和五个国家打架就很大了，这应该算第一次世界大战啊。这次世界大战很厉害，四王就把五王给消灭了，是吧？把五王索罗马什么王也给掳走了。掳走以后呢，那么这个这里边就有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一看不行啊。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最大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是吧？实际上我们知道了解的很少，他有很多优点。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到什么地步呢？他有很大的势力，他从来不去欺负别人，他有很大的势力，他也不愿意做任何违心的事情。像他的侄儿罗德，亚伯拉罕出他的家里底的乌尔，神呼召他走的时候，由于他弟弟已经英年早逝，是吧？就留下一个儿子，他就把他看作儿子一样。你想亚伯拉罕到100岁之前还没孩子，是吧？那么他看这个孩子就好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让他发达起来，也有牛也有羊，这个要什么给什么。但是罗德呢，就是这个人呢，就和亚伯拉罕比的话就没法比了啊。他是看世界为重，所以当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在为了这个羊牛羊骆驼啊， 这个争执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很多，牛群、羊群、骆驼，各种牲畜都很多啊。由于这个仆人相争啊，一般仆人相争肯定背后就有这个主人的支持啊，要不然把罗德的仆人哪敢给亚伯拉罕的仆人争执啊，是吧？哎，所以说这个仆人争执的话，肯定罗德就有份儿。所以当亚伯拉罕一看这事出掉啊，亚伯拉罕就很容忍，很聪明啊，也非常敬畏神，他就说了，全地都在你面前啊，你往东我就往西，你选吧。你看就这么大度啊，不是说你是我侄儿，我把你养大的没良心是吧，不是这样。那亚伯拉罕的他的这种宽容，他的这种对人的这种爱，就像基督一样是吧。那么他这样的话呢，吃亏了吗？我们看往后就知道了呀，这个罗德一看举目往前一看，哎呦，往索罗马走那一片是太肥了哈，我要这个，走着越移越移，最后移到索罗马里面去了。索罗马里边当时上帝没有灭之前，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多么富啊啊，多么富裕。所以说呢，但是这是一个罪恶的地方啊。你要看圣经的话，你仔细看，同性恋当时就索罗马和摩拉地方就有了。所以说，但罗德呢，对罪恶不是不不这个这个这个避而不是啊，感觉到他舒服就行，就选择世界。选择世界呢，他虽然牛羊都很多，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呢就选择那边不肥的，但亚伯拉罕选择不肥，当神灭索罗玛和摩拉的时候正好啊，他离开很远就没烧着。但罗德呢，反而是得到了全世界，最后什么失去所有的，连老婆都没了啊，他太太就变成岩柱子，他的牛群、羊群、骆驼，所有的一切都烧，都烧没了。这选择世界的好处，最终呢还犯了奸淫啊，乱伦和孩子，那么一乱伦呢，生出来的这个摩押和亚门是吧，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是吧？那就说受咒诅啊！你现在那个约旦啊，约旦这个这个国家，你好好看看历史的话，就是他们的后代啊。约旦这个这个国家，你看那人长得就是哈、啊，就很凶的样子，就是他们的后代，就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说，但亚伯拉罕呢，他让容让别人啊，他不选择世界，他甘心乐意的。当那个亚伯拉罕就不是这么软弱，四王五王打架他不怕死，他带着他的318个壮丁家里边啊，就骑马啊就去。你看他那时候多大年纪了，骑马也得很老了是吧，就八九岁的人，带着兵丁，带着他家里边壮丁去，就把这个四王给消灭了。那等于是打败了，等于是都打败了，这几个四王五王加起来9个王都被打败了是吧，很厉害。这亚伯拉罕一看为了他侄儿，他不怕牺牲，就是去这个征战，而且呢他把掳来的上好的东西1/10献给了麦基洗德啊。你想想他献给麦基洗德，你想麦基洗德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麦基洗德呢，我们将来我在这个下一章之后，我们再仔细的讲一讲他啊。那就说今天我们说到有关于亚伯拉罕，他是对于神这种忠心，以及罗德和这个亚伯拉罕的比较，我们看到选择世界最终呢就是一无所有，这是这个基督和这个亚伦的比较。那么这个第7节说到蒙了应允是吧，蒙了应允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能行就让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他当时心中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但是他马上就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就要照顾的意思。这是在圣经啊马太福音26章记载的啊。那么在这个咱们这个这一章当中呢，他说当时说到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有人说呢，这句话呢千万不要有一些异端呢就把它给啊分析错了。他不是说救那救求神大声呼求让神救他免死，而是说反过来，这是什么，说救他大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人说上帝有能力让他免去死亡，就是说上帝有这个身份，但是作为神的儿子呢，在他的虔诚里面他更愿意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成全，以及他更美的心愿就蒙了应允，就这个意思啊。大家看这个第几节，这是第7节吧，是吧？耶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蒙了应允什么呢？蒙了应允他学了顺从啊，说受了苦，然后呢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蒙了应允，成全了上帝的旨意啊，就等于是这个当时有这个有一股异端就说了耶稣这个也就是巴拿巴福音，这个巴拿巴福音实际上是编出来的啊。你像这个伊斯兰教当中他就有巴拿巴福音，你说的让耶稣当时啊恳求神的时候啊哭泣啊，当时神就让耶稣就呲儿啊变成犹大，犹大变成耶稣啊，犹大就上了这个圣架了啊，就说明耶稣呢没定圣架，耶稣就逃跑了。这是异端，实际上呢不能够瞎解圣经啊。圣经上耶稣说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七言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是吧？这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还有一些异端呢就说耶稣啊和基督是两个人啊，耶稣呢基督没上十字架啊，基督是永远不死的，耶稣就上十字架了。实际上呢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已经说了在大卫的城今天给你们降生就是什么，就是主基督，是吧？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事情我简单一提就完了，因为我上神学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啊这个自以为聪明者，就是神学家们，就是瞎讲，就陷在了灭亡的道路上。这个事情不是简单，这个事情要自己的生命得救不得救是要起这个关键作用。有些东西不明白的不如不解释好，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在万古以前就隐藏的奥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定罪啊，为我们定死啊，为我们担罪，为我们受死啊，给我们赎罪。也就是说这个祭物啊，实际上这个过去的献祭一直献祭，自古以来以色列人献祭都是一个预表。羔羊它能赦人的罪吗？不能。预表谁呀？预表这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这就是献祭的一个奥秘在里面。第12节到14节，基督徒对生命成长有何提醒？让我们看见有什么提醒啊，是吧？也就是说呢，这里边呢说到神的心意我们很清楚，基督徒应当成长，而且呢要长大成人，不要一直做属灵的婴孩，这是第一。第二呢，人不能停留在吃奶的阶段， 不能吃干粮，不行啊。吃奶的基督徒的表现有什么表现呢？第一，只能够领会领受恩惠啊，不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主啊，我只能领受恩典恩典恩典，一背十字架了以后呢，我就埋怨，我就不愿意背。第二，只能够让神为他做事情，而不能够让他为神去服侍，这是吃奶的啊。第三，只能够别人服侍他，他不能服侍别人。第四，只能听到领受，而不能够自己读圣经领会啊，就是说我不愿意读啊。还有一些人呢，也像吃奶的一样，为什么吃人嚼的呢？就是只能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一读圣经他就烦，这不人嚼的嘛，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能吃人嚼过的，不能够自己真正来到神面前。第六，只能够就是，我去这个，就是别人有什么事情了啊，我让别人去承担，我自己呢一有艰难，一有责任呢，我就赶紧推脱，不愿意去领会神在我身上让我受苦的这种奥秘或者特别奇妙的旨意在里面。神让我们受苦，让我们甚至是我们要死，都是一个虽然是魔鬼诡计让我吃这个什么，这样咬牙下咬下，我还吃了一口禁果，但是呢，神把它转变成一个祝福了。这个祝福就是将来给我们永生，让我们知道永生的滋味。因为天使啊，他不知道苦，也不知道非常那个乐，他就是说呢，什么叫快乐？什么？因为他没有死过，他没有受过痛苦。天使是个灵体，他没有肉体，而我们比天使高贵之处就是我们也有灵，也有体啊。那么我们的肉体当中受过苦，将来的话复活以后呢，就知道受苦。你一苦甜一比较，他就知道甜很舒服了，是吧？你不饿的时候老是吃的撑苦，他不知道饿了撑，等你饿得很难受了，渴得很难受了啊，你喝点水，哎呀，太美了啊！原来你就攒了1000块钱啊，搁钱包上整天啊不舍得花，一分一分的花，等有一天你的钱包丢了，哎呀，伤脑筋啊！但等你找啊找啊找啊找，哎，突然间有一天找到了，你感觉这1000块钱比没丢的时候更加宝贵啊，太高兴了，是吧？就这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受苦当中的意义美意就是在此啊。今天我们为主去做工，为主去传福音，这些都是用金银宝石去建筑。受苦要受苦，因为你传的时候呢，要被人冷眼相看，你这人神经病迷信，是吧？好多事情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为主受苦是值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是完美的大祭司。今天呢，由于咱时间开始的晚点了啊，就只能讲到这儿了，我们要开始了哈。我们接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今天能够读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你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也曾经流泪哭泣，大声的祷告，恳求那能免死的主。主啊，这一切我们知道，你大声哭泣，你恳求恳切祷告。主啊，我们这一切看见，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你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你在肉身的时候要受了人间最大的痛苦。主啊，你曾经，主啊，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降世为人，并且为了我们的缘故定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我们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相信你，我们愿意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做一个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去那打了美好的胜仗的一个精兵。因为你今天给我们高贵的职任，让我们都能够做祭司，我们也愿意被称为你所封的祭司。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门。